啊，行，反正甭管念什么， 那倒是。 反正您呐、嗯，在我的心目当中， 怎么样？ 是很有造纸的，造纸很高。 没那手艺。我要会造纸啊，就给我调造纸厂去了。这个咱不笑话他啊，难免嘛，是不是？对不起啊，给你纠正一个字啊。 哎呦， 造诣那是念艺。 啊，我是说呀，您这么大岁数， 是的， 还活跃在舞台上， 经常演。 哎呀，这甚称老当盖壮啊！ 哎呀，您歇会儿吧，这累喽，累喽。 不累，不累吧？您累，累了，看出来了，这不是偶尔念错一个两个白字， 这叫白字先生。这样的人有个优点，胆儿大。这字认识不认识？他敢愣蒙。蒙对了呢，哎，就算他对了。您没看见吗？摇头晃脑，就像有学问似的。他要说堪称，那字不认识啊，他念甚，甚称老当盖这，你不如管我叫老当盖帽。 您这话不对，没这句话。 那么你这句话怎么讲啊？ 成语嘛， 讲讲。 当然了，老当盖壮嘛、哎，就是现在你看。竞争的年代、 哎、 有青年人、有壮年人， 对， 您这个老年人要超过他们，盖过他们，老当盖壮。 行，别胡皮乱讲喽。啊， 您这可就不对了。 怎么会我不对呢？ 我这想夸您两句，我还没说什么呢。 哎呀， 你得找出我的破定来了。你 破定干什么呀？哎呀，难听不难听啊？那是破绽呐、啊！ 我那个意思 是说您的相声说得好。 嗨，你没有那么说话呀。 您的相声确实说得好， 我差得很远。 您的相声不仅能让大家乌了乌了， 那当然乌了乌了。你说着不别扭啊？ 不是，大家都看见文物活动吗？ 那是念娱呀，文娱活动，娱乐娱乐呀。 念什么？ 娱乐娱乐。 哦，到这儿念娱， 到哪儿都念娱。 多音字 不是，就得念鱼， 就念鱼。 哎 啊，您的相声 啊， 不仅能让大家 娱乐， 哎，而且很含默，非常的 没含着默，他弄一嘴黑，那是念幽啊，怎么会含呢？ 哦，对，幽默，对，幽默，幽默，很幽默，很幽默。不，您往这一站， 嗯， 你让大家看看，大家就喜欢看， 是吗？ 多好看，可以说是台风俊俏， 俊俏， 哦， 俏， 我换一词儿， 嗯， 台风肃洒， 潇潇洒，那是念潇 啊，台潇 潇 潇潇潇，对，哎，他有个最大的优点啊， 什么优点？ 哎，那严肃认真， 对， 不管是排练也好， 是 演出也好， 不应该这样， 那真是一丝不惧， 那是 说下， 一丝不惧， 哎呦， 改过来嘛， 错了，说错了，他应该是一丝不挂， 哎，对。 我要跳裸体舞啊， 什么一丝不惧啊，意思，哎呀，难听不难听啊？ 说狗 说什么 狗？ 哎， 嗯，我哪能那么称呼您呢？ 称我呢？就说狗， 就说狗。 哎， 您不介意是吧？ 那怕什么呀？ 这个高了， 哎， 去！我也不能叫您老狗啊！对 呀，哎呀，把我都绕糊涂了。 您要让我说狗，又不让我说狗，我到底说什么？ 不是，你别忙啊！ 啊， 刚才你说我什么？认真， 严肃认真的， 是这是对的， 对不对呀、 啊？一丝不什么呀？ 一丝不惧啊？ 那对吗？有个草字头，这次念狗啊，下边一个句。草字头一个句，一丝不苟。 哦，到这儿念狗， 到哪儿都念狗、啊。 不，我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说狗。 哎，对了 明白。他表演起来，排练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我应该这样， 对不对？ 嗯。 为了说好相声， 是 经常的深入生活。 我要下去， 哎，交了很多朋友。 我就爱交朋友， 他交朋友，待人接吻 没有。